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7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终于找到被拐14年的儿子，点燃更多家庭团圆希望。 京城京市，北京已建立奥密克戎变异株检测储备，疾控应急队伍可以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 昨天，冬奥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童心筑梦”正式发布。 国内方面，浙江宁波确诊病例毒株是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多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 广州白云区核酸筛查18.4万人，结果全都为阴性。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美国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外交部回应，若一意孤行，必将坚决反制。 财经资讯，央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将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千元科技，天宫课堂第一课将于12月9号下午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文旅局发布50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 2021年度10大网络用语发布，觉醒年代、双减、躺平、YYDS 等入选。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个暖心的好消息。昨天，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失散了14年的儿子孙卓终于被找到，现实版寻亲的故事也终于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据介绍，孩子孙卓于昨天下午从山东来到深圳与父母相认，看到孩子的那一刻，孙海洋紧紧地抱着孩子失声痛哭，多年的坚守和痛苦都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你不记得，什么东西都不记得。 你上了亲人家下岗，每天妈妈和爸爸都在为你的事操心。 爸爸妈妈对你很好， 非常好。 好，他说别人的孩子都找回来好多，你们回来我们都担心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出什么意外，都吓死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为您介绍一下啊，2007年的10月份呢，孙海洋夫妇怀揣着梦想到深圳去打拼，在白石洲城中村开了一家包子店。他说，当时选址呢，就是因为旁边有一家幼儿园，在这儿可以看到孩子们每天蹦蹦跳跳的上学读书。可是就在包子店开业第二天，结束了一天生意的孙海洋夫妇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 根据当时监控显示啊，一名身材消瘦的男子用几个李子和一个玩具车拐走了4岁的孙卓。自此，孙海洋便踏上了寻子之路。他不仅在包子店内贴满了寻子信息，还将寻找孙卓的悬赏金从10万元提升到20万元，那可是当时他全部的家当。在这之后，孙海洋搬离了白石洲时，他还请求房东保留这块招牌，因为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儿子时告诉他，爸爸妈妈一直在这里等你回家。 在孙卓被拐的第5年，孙海洋有了第二个儿子，叫孙辉。辉便是回的谐音，这个名字是时任国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取的。当时呢，就说希望这个孩子光辉一生，也希望孙辉能够带回孙卓。如今14年过去了，孙卓终于回来了。那个当年4岁的小男孩现在已经长大，他戴着一副小眼镜，在山东的一所高中读高3，比爸爸孙海洋还要高出一头。 那么据办案民警回忆说啊，深圳公安自2007年10月10号接到报案后呢，便对此案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对此案持续侦办，而案件也终于在今年10月份迎来转机。深圳公安在侦办一宗拐骗儿童积案时，获取了重要线索，发现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吴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公安部门专员使用技术比对，发现阳谷县一男孩与孙卓高度相似， 后经确认，证实这孩子就是孙卓。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将9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相关的侦查工作仍然在继续。公安部门表示，对此类案件将会一查到底，除恶务尽，依法严厉，全链条打击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 近日呢，公安部组织指挥广东、山东、湖北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3起拐卖儿童案件，除了被拐14年的孙卓，还包括付某涛和被拐17年的杨某弟。这是时隔10多年后的团圆，也是比电影更完美的结局。至此，一个悲伤的故事画上句号，真好。 失而复得，终归美好。世界上最温暖的路就是回家的路。对于儿童拐卖，无论是法律的完善、制度的补缺，还是社会力量的集结，目前还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斩断这背后所蕴藏的利益链条，才是降低儿童拐卖犯罪的根本之道。严惩罪犯，愿天下无拐。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转换一下心情，我们进入到京城京事。京港洽谈会昨天正式开幕，京港两地卫生界官员在会上研讨了新冠变异病毒的防控策略、免疫保护和患者的救治。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会上了解到，为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北京市目前呢已经建立了突变株的检测储备，一旦出现病例，疾控应急队伍可以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韩萌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鹏介绍了目前备受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南非的病例快速上升，近4天呢它增长了4倍，它的这样一个有效再生数传播这种能力的达到2.5倍的，就是跟以往的这种德尔塔来比的话，因为在南非出现了很多重复感染的病例，它达到2.4倍。大家会关心的就是它的严重程度，这个严重程度现在是看到的是轻症无症状，但是呢样本量太小。 杨鹏说，为了做好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控，本市已经建立了变异株的检测储备，通过变异位点的检测，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做出快速鉴定。 短时间内我们可能应对的还主要是德尔塔的疫情，奥密克戎的话呢，它还是后边它会出现增长率的优势，如果达到40%，它是到明年1月到3月之间它才会成为主导。不管是奥密克戎还是德尔塔，我们都是非常高警戒的来应对的。 杨鹏介绍，目前本市已经形成了全链条分工明确、高效衔接的病例报告和调查流程。一旦发生疫情，本市疾控应急队伍将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调查，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在病例管理方面，本市也建立了市区2级的定点医院，市级有3所，区级有17所。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陈志海介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截至目前，地坛医院共收治了确诊病例871例，无症状感染者196例。在医疗救治上，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 为什么北京市危重症病例这么少？就是因为我入院就用抗体类药物，现在咱们国家有好几个抗体类的药物，阻断病情进展。新冠病毒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要继续进行探索。 昨天，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表示，因为接报出现阳性确诊病例而进行封控管理的海淀昆玉府东区7号楼，在12月2号和12月5号晚进行了2次对相关人员和区域的核酸检测，本轮累计检测3917人，结果全都是阴性。 京城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冬奥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昨天在京张高铁清河站南广场举行。誓师大会上，北京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同心筑梦正式发布。 北京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同心筑梦核心的图案呢，来自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标志当中的新手标元素，包含和平鸽、手掌、爱心、火焰、雪花等多重的意象，形成丰富的视觉层次和象征意蕴。 那么未来啊，北京城市志愿者标志系统将应用在城市志愿服务站点、志愿者服装、志愿者证书等方方面面，助力广大志愿者以最饱满的状态投身冬奥，积极奉献，让志愿者的微笑成为北京冬日街头一道温暖的亮丽风景。 再来看看交通方面，记者从北京市重大交通办了解到，地铁房山线北延花乡东桥站 A2 出入口目前已经建成，会于近期开通。开通之后呢，将会直接服务天坛医院新院区及周边的学校居民。 天坛医院是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在此之前的乘客乘坐地铁房山线北延时，都必须绕行800多米，穿过车水马龙的南四环，才能够进入花乡东桥站。那随着花乡东桥站 A2 出入口的建成，未来乘客只需要步行200米就可以乘坐地铁。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还是来关注疫情。昨天呢，浙江宁波新增了3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经过宁波市疾控中心对确诊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发现这起疫情病毒为德尔塔的变异株，序列比对同时显示这起病例的病毒与近期省外多地报告病例的病毒是高度同源的。为有效遏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宁波市决定从今天凌晨2点起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对镇海区临时实施封闭管理措施。 12月6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例，本土病例有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本土1例。 12月6号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37例，在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有21例是集中隔离核酸检测当中检出，12例为大规模核酸检测中检出，3例为居家封闭隔离核酸检测时发现，1例是重点人员核酸检测当中发现。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1例。 那么昨天0点到中午12点，满洲里市新增密切接触者682人，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达到了10565人。自11月28号到12月5号，满洲里已经连续8天开展8次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目前满洲里第9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中。 再来关注，昨天广州白云区没有新增报告病例。针对本轮疫情，目前呢，白云区已经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78人，次密接者613人，全都已经落实了隔离管控。这些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广州白云区针对本轮疫情累计核酸筛查18.4万人，检测结果也全都是阴性。 对此，昨天上午经疾控专家研究评估，白云区防控指挥部同意解除7处管控场所的封闭管控措施，这些地点解封之后将继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好，国内消息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我国的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657亿斤，比上一年增加267亿斤，增长2%。这一数字标志着我国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7.64亿亩，连续2年实现增长。全国粮食作物单产每亩387公斤，每亩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了4.8公斤。 此外呢，被誉为中华大粮仓的黑龙江省2021粮食总产量为1573.54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11.5%，这标志着黑龙江省粮食的产量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请刘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工啊，今天是大雪的节气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大雪节气没雪，这只是标志着气温呢进一步下降，以后呢这个再出现降水，恐怕下雪的可能性就是占比比较大了。今天呢这个应该说天气比较平稳，能见度也好，这个光照呢也比较强，所以说呢气温将快速上升。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都在-2到3度，那么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快速上升，但是呢今天气层的温度啊略微低一点，所以最高气温也比昨天 要低一点。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不过呢，在这个冬季啊，10度左右的最高气温应该是不错的天气了。所以这种天呢，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明天呢，天气就不一样了。明天呢，天气有点转折。实际上呢，从今天后半夜开始，天空云量就会增多。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应该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傍晚前后，天气逐渐转阴，山区呢会出现一些雨夹雪或者小雪天气。这个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比今天低一些了。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这个7度左右。这场降雪呢，应该说是并不是特别看好。就目前的情况看，也就是西部、北部会出现一些雨夹雪或者小雪天气。总体来看呢，这个天气还是有点变数。假如暖湿空气略微加强一些，那么呢，恐怕城区也会出现降雪天气。现在呢还是有变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9号呢天气逐渐转晴，并没有北风下来，所以气温变化幅度也不是很大。所以说呢，本周工作日期间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不错的。即便是8号天气有所转折，即便是出现降雪，也是在夜间。所以说呢，对大家的出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气温呢，基本上在6到8度之间，最低气温-2到-3度之间。主持人。 看来白天的温度还是可以的哈，早晚温差比较大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另外就是明天这个天气呢，刘工介绍稍微有一些变数哈，有可能会有这个降雪降温的天气，有可能的这个天气条件啊不充足啊，让这个降雪降雨雪。好，那我们也感谢一下刘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等明天的时候我们再跟气象专家做详尽的连线，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好，谢谢您， 再见。 好，非常感谢刘工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啊天气比较晴朗，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外出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明天夜间京城西部北部地区呢会出现雨雪天气，所以今天擦车就不太划算，也不太适宜擦洗车辆了。 好了，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然后是整点报时，过后呢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典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美方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外交部回应若一意孤行必将坚决反制。 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升温，乌克兰防长警告如果开战将有100万难民会涌入欧洲。 财经资讯，央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将会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前科技天宫课堂第一课将于12月9号下午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文旅局发布50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 2021年度10大网络用语发布，觉醒年代、双减、躺平、YYDS、元宇宙等入选。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说说12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现场有记者提问。有媒体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可能将于本周内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外交抵制，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对此，赵立坚重申，北京冬奥会是全球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他们才是主角。当前，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筹办工作，外国运动员热切期待来华参赛，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美国和日本运动员。我们相信，在奥林匹克精神指引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赵立坚还强调说，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政治操弄更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严重玷污，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更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欧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6号，德国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召开了发布会，向外界介绍将会代表社民党出任联邦内阁部长的人选。会上，舒尔茨宣布卫生专家劳特巴赫将会出任德国新一届的卫生部长，现任司法部长兰布雷希特将会出任国防部长，现任的劳动和社会部长海尔将会取得连任。 此前，德国绿党和自民党也已经公布了各自的内阁部长人选，新任内阁将于当地时间12月8号正式宣誓就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一届德国内阁政府当中，女性部长的比例将大大提高，共有8位女性部长和9位男性部长。舒尔茨在竞选之前就曾提出希望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内阁政府，他对实现这一承诺感到非常自豪。 当地时间12月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天的短暂访问。印俄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28项协议， 印度外交秘书哈什晚间通报此次印俄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成果时表示，普京总统的访问行程虽然只有一天，但是非常有成效，而且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是两国领导人会谈中的重要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不断紧张的俄乌局势。近来呢，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在持续升温，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边境部署军事力量，威胁地区稳定。剑拔弩张的俄乌关系同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双方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乌克兰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警告欧盟说，如果俄乌全面开战，那最可能呢，最多会有50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 此外呢，列兹尼科夫同时警告说，如果双方开战的话，欧洲的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为到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会中断向欧洲出口粮食及其他的重要物资。他还呼吁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展现出抵制俄罗斯的决心。 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俄罗斯最早计划在明年初派出17.5万的兵力进攻乌克兰。《华盛顿邮报》还展示了几张卫星照片，宣称俄军正在4个位置集结，已经有50个战术群部署到位，坦克、火炮等军事装备也已经在路上。 针对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日益关切，俄罗斯也做出了回应。俄罗斯驻美大使馆表示，俄在领土范围之内调动兵力是俄罗斯的主权，俄罗斯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俄使馆还强调说，美国现在应该做的是敦促乌克兰切实履行明斯克协议。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疫情方面啊，当地时间12月6号，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自南非回国的俄罗斯游客当中，目前有10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2人被检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这也是俄罗斯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目光转向亚洲，先来关注一下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李仲洙于当地时间12月6号表示，韩统一部将会携手专家改善涉朝鲜假新闻的监控体系，以防假新闻对落实韩国对朝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 据统计，根据韩国国会通过的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韩统一部明年的财政预算总额为1.502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1.2亿元，其中包括为监控涉朝假新闻划拨的2亿韩元。那这是韩国统一部首次为打击涉朝假新闻编制专项预算。 李仲洙说，近期呢，有关朝鲜的假新闻以新媒体为中心不断的扩散，对落实韩对朝政策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决定编制相关预算，以系统的监控假新闻。对于部分媒体称青瓦台正在考虑向朝方致函讨论中战宣言的报道，李仲洙说，韩统一部不宜对推测性报道做评论。他重申，韩国正在与美国等相关国家就中战宣言进行协调，保持沟通。 再来说一下韩国的疫情，当地时间12月6号，据韩国卫生部门通报，截止到当天0点，韩国境内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4人。对此，韩国舆论担心这一毒株正在韩国全国蔓延。 针对这一情况，为了防止奥密克戎毒株扩散导致本就已经形势严峻的疫情面临失控危险，韩国政府决定暂停此前宣布的按照计划恢复日常生活的与新冠共存的防疫模式，收紧入境政策以及日常的防疫措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2月6号，日本第207次临时国会开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了施政演说。据了解，这是岸田文雄10月份以来第二次发表施政演说。岸田的演说开头将新冠疫情定为国难，称将站在巨大挑战面前，推进稳健宽容的政治。 在防疫对策方面呢，岸田表示，目前日本已经确保约3.7万人入院治疗，比今年夏天增加了10000人。此外，将会努力在年内通过新冠口服药的审批，立刻向医疗机构提供160万份口服药。岸田同时表示，希望民众理解有关暂停外国人入境等防疫措施，并且强调自己将会承受所有的相关的批评。 那么经济措施方面呢，岸田表示说将继续实施例如向育儿家庭提供补助金等福利政策，同时为促进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正常化，将继续开展 GoTo 项目等其他刺激消费的政策，并计划通过减少企业税负等方针尽一切努力提高工薪待遇。 当地时间12月6号，泰国卫生部通报当地发现了首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者。这名病例是从西班牙入境泰国的游客，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具体旅行史。 当地时间12月6号上午，缅甸内比都泽布迪瑞法院依据缅甸刑法第550条的 B 款和自然灾害管理法裁定，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米煽动罪和违反防疫规定罪名成立，判处两人各4年监禁。后经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核准，温敏和昂山素季的刑期全都由4年减为2年。另有报道说，他们将不会被移送监狱，而是继续在目前的住所内监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张腾。张腾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好的，欧元对美元在11月底跌破1.20关口，最低触及1.1186，短暂反弹后再次转弱，目前交投于1.20上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表示，是时候放弃使用暂时性一词来形容物价上涨了，美联储有可能提前数月完成缩减购债。相较而言，欧洲央行多名官员仍坚持欧元区通货膨胀是暂时现象的观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表示，欧洲央行极不可能在2022年加息。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低迷、失业率高企也将成为继续拖累欧元的重要因素。从图形上来看，欧元对美元仍在下跌通道之内，均线组呈现空头排列形态，布林带开口向下。欧元对美元自11月以来就在布林带中轨下方运行，近期布林带中轨1.1335一线仍将成为欧元对美元的重要压力位，向上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欧元对美元走弱，下破了前期的低点1.1186，则有可能进一步走低至2020年二季度的震荡区间1.07至1.10之内。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介绍一下澳元的走势。 好的，澳元对美元自10月底高点0.7558已累计大幅下跌约7%，目前交投于0.70整数关口附近。自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出现回调和美联储紧缩政策的预期加强以来，商品货币跌势显著。此外，新冠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出现增加了疫情局势的不确定性，打击了近期全球市场的风险情绪。美元、日元、瑞郎等避险货币受到支撑，澳元等风险货币面临持续冲击。从技术面来看，澳元对美元从10月底以来接连下跌，基本没有出现任何像样的反弹。目前澳元多头仅仅是在0.70整数关口暂获喘息，但估计很难守住这个支撑位置。如澳元对美元后市有效下破0.70，则下一目标位可看在0.6780附近。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37.02，欧元720.00，英镑842.97，澳元446.84，日元5.6356，加元496.70，瑞郎693.31。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出车有车吗？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央行昨天发布消息，将于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央行负责人表示，这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虽然降准，但是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央行负责人表示，这次降准呢是货币政策的常规操作，降准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会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需求。 负责人表示，央行依旧坚持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央行负责人表示，这次降准的目的是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的支持实体经济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来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另外，这次降准呢，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再来关注煤炭行业。近日，2022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落下了帷幕。会上呢，多部门为后续，尤其是明年的煤炭保供工作定调，被誉为市场的稳定器、压舱石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将会迎来重大变化。 交易会上公布了一份由发改委起草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啊提到，明年将扩大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范围，供应方原则上覆盖所有核定产能在每年30万吨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需求方则首次实现发电供热用煤全覆盖。业内是认为呢，这背后的调控思路是以稳为主，着力增强保供稳供的能力。 今年以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煤炭供需形势总体偏紧。虽然近期煤炭的保供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12月以后呢，全国北方地区将会全面进入迎风度冬的关键期，冬季用电高峰期、枯水期和供暖期的相互叠加，用煤需求会在当前较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增强。 根据意见稿，今年中长期合同签订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绝大部分的煤炭生产企业都将被纳入，而且煤炭企业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的80%以上。 在这次交易会上，来自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煤炭企业和国内部分发电供热企业签订了2022年度中长期合同，首批签约量超过2.6亿吨。 那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新发言人张红指出，推动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是维护煤炭市场平稳运行的需要，特别是要求电力和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这是为了保障电力用煤和冬季供暖用煤的需要而提出的。 再来关注，第24届京港洽谈会开幕式及京港合作推介大会昨天举行，现场签约11个项目，签约金额折合88.14亿美元，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与香港置地 在京港合作推介会上，两地现场签约11个项目。包括一个合作协议和10个投资项目，产业涉及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祝贺项目签约成功。 其中，香港思谋集团作为全球智能制造领军人工智能企业，将在北京设立智能研发总部。

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 2013年，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的协助下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表示，和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相比，这次授课时展示的空间更大，通信保障技术更加成熟，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天地互动。 那么站在400公里天外最高讲堂授课需要做什么准备呢？杨宇光表示说，太空授课需要精细的准备。从工程技术方面来讲，最大挑战是畅通的通信链路，要保障视频清晰不卡顿，需要天链、中继卫星、空间站还有地面测控站的密切配合。 在教具的准备方面呢，太空授课用的辅助教具需要通过天舟货运飞船或随神舟飞船乘组送上空间站。尽管天舟飞船能够搭载6吨多的物资，但是大多数都是航天员生活所需的消耗品、科研用品等等，留给教具的空间并不多，这就需要精打细算。教具的重量、体积都有限制，需要经过特殊的设计和考虑。另外，教具在运送的过程中还会经历超重和剧烈震动的恶劣环境，因此也需要事先就对教具进行一个震动实验等方面的考核。 而对于老师来说，太空授课必须考虑失重环境的影响，保证必须教具能在失重条件下使用，航天员在失重条件下摄像如何保持稳定，这些都需要练习。 杨宇光认为，未来呢，航天科普教育活动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教学内容范围可以更广泛，不仅限于微重力条件下的物理化学现象，也可以介绍太空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二是可以开展更多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活动，可以有学生设计的空间科学实验进入太空。比如美国的航天飞机就曾经搭载中国学生设计的科学实验项目飞向太空，其中一个实验呢是研究草履虫在失重环境下的生长繁殖。 那太空授课不仅开拓孩子们的视野，也会在他们的心里种下航天梦的种子。这不仅对中国航天的人才梯队建设非常重要，对推动国家在工程、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发展也是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从今年4月1号开始，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就开始了。这里我们要再提醒一下想要参保但还没有缴费的人员，今年的缴费时间截止到12月10号，请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缴费方式和标准。 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准与去年相同，最低为年缴费1000元，最高为年缴费9000元，而且参保缴费还能享受补贴。其中对选择最低缴费标准1000元到2000元以下的参保人，每人每年补贴60元；选择2000元到4000元以下的，每人每年补贴90元；选择4000元到6000元以下的，每人每年补贴120元；而选择6000元到最高缴费标准的，每人每年补贴150元。 缴费方式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银行代扣。每年4月到11月的15号和12月7号，税务部门都会委托银行扣款。选择这种方式缴费的参保人，要在扣款前保证账户余额充足。如果遇到法定节假日、双休日，那就会顺延1到2个工作日扣款。 第二种是银行缴费，选择这种方式缴费的参保人可以直接到银行柜台去办理。参保人只要带着参保登记时使用的身份证件，在每年4月到11月的1号到14号之间的工作日，以及12月1号到10号之间的工作日去办理缴费就可以了。 第三种是网上缴费，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网站 在我要办税找到社保栏目办理缴费业务，缴费的时间段和银行缴费相同。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12月的银行代扣日是不能办理银行缴费和网上缴费的。参保人当月25号前办理的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特殊缴费申请等事项将会在次月生效。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十一月的一个普通周一，海淀区某购物中心里，一家中餐厅依然人满为患。在这家名为绿茶的餐厅里，一道菜品是众多顾客的必点项目，面包诱惑。这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呢？从外形上看，像堡垒一样四方的面包砖，围裹着里面被切割成小正方块的面包瓤，味道上初尝有黄油香气四溢，再品又有蜂蜜之甜，最上面点缀的冰淇淋球慢慢融化，流向软嫩焦黄的面包。这道既美味又有超高性价比的招牌菜，其实生产于北京古传面包。每天古传面包制作出一个个面包诱惑，再把它们运送到各家绿茶餐厅。也正是这道菜让古传面包解锁了新的发展模式和空间。2017年，始于杭州的绿茶餐厅在北京已经声名大噪。随着餐厅经营规模逐步扩大，以前完全手工制作的面包诱惑难以保证各门店的生产品质，绿茶选择了古传面包，双方开始尝试合作。但是初次试验失败了，无论是面包的味道还是组织结构都没有过关。古传面包团队开始更大力的研究，他们想办法改进了面包内部的切割手法，加大了面包底部的承重力度，同时换掉了原来的刷酱工具，使黄油和蜂蜜涂抹更加均匀等等。经过前后4个月的努力，一款惊艳世人的美食终于在他们的手中诞生了。随着绿茶餐厅向西南和华东扩张，古传面包又继续攻克了冷冻面包长途运输的难题，实现了全国配送。面包诱惑的成功源自古传面包多年来服务大客户的经验基础，得益于工厂管理制度的健全，严格把握安全生产，更离不开古传面包人团结拼搏、不畏艰苦、忘我奉献的精神。其实无论是在肯德基还是绿茶餐厅，古传面包一直低调地做着他们背后可靠的无名英雄。在肯德基，古传面包提供的是西餐原材料汉堡胚，但是通过绿茶，古传的面包正逐渐转型成一种更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轻奢产品。这意味着未来面包这个舶来品可能会在中餐领域里找到更为广阔的市场。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现在申请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点多，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昨天北京天文馆对外发布，未成年人从明天开始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展厅了。 新发布的北京天文馆票价免费及优惠政策试行，对多个人群免收或者是半价收取门票费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的军人、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和在校的学员、残疾人都是免费参观。学生团体在固定的日期呢，还可以凭借着学校的介绍信，以每人15元的优惠价格看天象厅的节目一部。三八妇女节，女士可以享受展厅的半价优惠。劳动节，省部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可以免费观看各剧场的节目。 嗯，继故宫之后哈，很多这个博物馆啊，包括一些公园啊，都开始对未成年人免费了。我们来说说还有一家，昨天呢，圆明园遗址公园也发布关于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的公告，从12月13号开始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范围呢包括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洋楼景区和园区圣石全景模型展。 嗯，感慨自己生的早了就现在要回去得回好多年啊， 可以带着孩子去了 他还不懂哎，就没什么能够跟他蹭的啊。再介绍介绍，就是圆明园遗址公园在免费开放之后呢，肯定会有很多孩子想去看展览哈。要单独提醒您，如果要参观正觉寺马首展，是需要从微信公众号单独预约的，而门票呢，就是可以从很多个渠道都可以预约。未成年人需要持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证件入园。 其实周边美丽的风景还有不少，我们来说说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亮北京文旅消费领风者对话暨2021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发布会前天举行，评选出了50条优秀的微旅行线路。 线路分别在城市副中心、城区夜游、会馆、博物馆等周边。负责人介绍呢，北京鼓励夜间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是清晰明确的。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会通过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和奖励措施，让更多的文旅内容能够植入到夜间消费的新场景和新空间里，丰富北京的夜经济业态，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方面，我们来说说昨天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包括觉醒年代、YYDS、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还有强国有我，一共10个词。 哎呀，听这些感觉把2021年又重新过了一下，是不是 很多热点都在其中啊。 哎，2021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呢，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的意见和站点的收录情况获得的。每年发布之后，都会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讨论。 嗯，的确，这其中这个觉醒年代挺让人意外的哈，这是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创立过程，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青年人的广泛讨论。 哎， 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词叫 YYDS 啊，也得给一部分人解释一下，就是永远的神的 永远的神 拼音所写啊， 字头 对 YYDS 永远的神，它是用于表达对某人的高度敬佩和崇拜。比如说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杨倩夺得首金，全红婵一场决赛跳出3个满分，苏炳添创造纪录等等，全网都在齐喊 YYDS。 哎，12月8号开始，一部新电视剧《埃博拉前线》将会登陆浙江卫视、北京卫视，并且在腾讯视频和优酷 VIP 上跟播。 这部电视剧啊，是以中国医疗队2014年奔赴非洲西部多个国家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出血热疫情的感人故事为原型，讲述了病毒学家郑书鹏和所在的中国医疗队突然遭遇凶险疫情，在极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本着医道无界的人道主义精神挽救生命的故事。 嗯，我记得您还采访过前去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医生哈。 对， 嗯，也很受震撼。 差一点啊，就是自己都会感染，当时我们叫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是， 但经过了那一场疫情之后呢，其实是挽救了很多非洲同胞的生命，同时也彰显了医道大者人心的这种 关爱的理念哈。 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医疗队啊，一直是就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的队伍。他们用精湛的医术跟病毒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真的就是离埃博拉最近的这样的人群，最终成功的遏制住病毒的蔓延，也圆满的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要向这些援非医生们致敬。 YYDS 用得好。 说了电视剧，我们再来说说电影方面。讲述天才盲人钢琴家米耶特传奇人生的波兰电影《盲琴师》将于12月10号在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主要讲述的就是钢琴家米耶特杰出又充满苦难的一生。他的音乐之路呢，遭遇了多重阻滞，不断抗争，不断碰壁，直到打开了钢琴演奏这扇大门，他才重获新生，找到了自我。 也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啊，《盲琴师》是波兰殿堂级导演马切伊·伊普日查的与国宝级的演员大卫奥格尼克共同完成的作品，在波兰各大电影节呢收获了16项提名和8项获奖的佳绩，去年还参加过我们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角逐金爵奖，在金鸡国际影展上也拿下了最受欢迎外国男演员大奖。 以百年奋进、精彩启航为主题，为期半年的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昨天落下了帷幕。260多位网络达人倾情助阵，征集相关的短视频有20000多个，各网站相关的话题总阅读量呢达到了30亿次。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本届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依托网民聚集的社交短视频平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内容，开展了5大领域短视频征集活动。活动闭幕式上评选出了精气神话题最火打卡奖、百年征程话题最红传播奖、中轴线风韵最具文化奖、创新引擎话题最强科技奖、精彩冬奥话题最佳体验奖以及活动最佳机构组织奖，共6大奖项，60个作品。抖音、快手、腾讯、网易等属地重点互联网企业代表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推动互联网与首都文化资源深度融合，打造网上精品力作，为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贡献资源和力量。精彩北京文化网络传播活动由视网信办主办，已连续举办3年，先后推出爱上北京短视频挑战赛、天坛寻宝记网络游戏、京韵自有情网络音乐等一大批特色网络文化活动，总体曝光量158亿，生动展现了文艺范儿与烟火气兼具的京味生活，助力首都文化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 我们再来说说即日起到25号，魅力北京大美中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15场中轴线主题讲座轮番开讲，从建筑、文物、园林等角度展示中轴线的丰富价值。 魅力北京大美中轴系列活动呢，包含火起来的中轴、镜头中的中轴、创意里的中轴、还有记忆中的中轴4大板块，共有12项特色活动。其中呢，我与中轴主旨 talk 邀请了文艺界的嘉宾，通过朗诵、演讲的形式讲述与中轴线相关的创作故事，而中轴线色彩展则是利用沙幔呐、艺术装置啊，或者是空间中轴线作品陈列等等方式，多维度的展示中轴线的艺术之美。 中轴线影像展呢，将会展出1860年到今天北京中轴线上道路、建筑、人文的照片和影像。4合院里绘制中轴线的邀请的小朋友们参与绘制中轴线主题画卷。 随着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临近，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回响在大街小巷。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半算了呢？就是我脑海当中想起来，我们编辑前两天说，这一起向未来，我为什么找不着调呢？ 一起向未来， 你看你就找着调了啊！ 不断的被刷屏哈。 对，因为各行各业的群众啊、居民呐、啊，都是纷纷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大家做起了轻快通俗的手势舞。哎，其实我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编辑，你得好好练一练，你就找着调了。啊， 不断的听哈， 哎， 属于洗脑了。 是，这就可以展现我们北京城当中全民迎冬奥那种胸怀和热情。这份激情现在呢，感染着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最近啊，北京交响乐团推出了一个交响版的《一起向未来》。 哎，这个负责人也透露说，《一起向未来》的原曲啊，是以电子声音和音效为主的流行歌曲啊乐曲，而他们需要呢，把音乐部分交响化，充分展示各个乐器特有的声音。 声音和多声部的思维。那北郊版一起向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啊，可能很多人在网络上已经听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放一下。 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这个还真就很容易找着调儿， 感觉舞台的大幕要拉开了，是吧？ 对，而且这个大家都穿着特别美的演出服就款款而来， 对， 就像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一样，踏着冰雪就来了。 还真是啊，就不到60天的时间了。 嗯， 那其实到了年底呢，大幕拉开的不仅啊是这个冬奥会的期待，同时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也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 提醒大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呢，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的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就能给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去投票了。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李宁是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西城支队广安门大队的副大队长。从站到路口的那一天起，如何让车流、人流畅行无忧，就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为了让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安全出行、平安回家，20多年的时间，李宁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践行着从警式的初心。那么李宁在工作当中都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他又是怎样为市民出行治堵纾困的？我们一起来听由程强为您采制的故事《唯愿路畅人安》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020年7月21号，雨已经下了一天，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本应极为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场雨变得不再寻常。下午4点多，放假在家的李宁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立刻回单位备勤。 下午不到5点我就回队了，的确那会儿雨就已经越下越大，我就把我的雨衣雨鞋都准备好了，还穿了2层雨衣，电台我怕又湿了，因为我以前下雨湿过一次，湿完了有姑娘就得报修，耽误工作，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开车出去的时候，我还选了一个我们的依维柯，那车底盘高，车里的空间也大，如果有群众要是有发生事故或者意外的情况下，就给他叫到车上来处理一些事儿比较方便，而且过一些水坑啊什么的也不用担心。然后我就开车出去了，接的命了。 雨大吗？那会儿 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啊？从这个车窗看着雨刷器，开的最强档，你只能尽量的放慢速度，你才能看清前面的这些路和车。如果稍微开快一点，40公里每小时看不清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就看那个桥区，所有的上坡到下坡的地儿就跟小河似的。都往下坡处流水，水往低处流嘛，对吧？ 从广安门大队出来，李宁决定先向北到可能出现积水的手帕口桥看一下。 手帕口桥也是一个下洼式的立交桥，还好，第一个可能下水道比较畅通，而且它离着这个咱们这广安门桥二环河也比较近，就是河道畅通，所以那桥底下没有积水。 手帕口桥下安然无恙，让李宁和同事们踏实了不少。警车在大雨中继续缓慢地向东行驶，李宁想着前面都是平坦的大路，没有下凹地段了，出现风险的概率应该不大。但当到长春街路口时，李宁感觉到情况不对，汽车开着开着就有了一种开船的感觉，路面出现积水，必须尽快找到排水口，打开井盖， 排水。 长春街往宣武门，这是西向东的方向的辅路，那儿也有一个积水的点段，就看这儿深，能感觉出这儿应该通过日常的巡逻，记忆中这儿是一个井盖以及一个排水口。后来我跟那我那协管 员，这都能记得住啊？ 记得住，因为我记着路过的过程中那儿有水篦子，然后大概的位置我还能想起来，我就把车停的临近那个位置，然后车里当时还备有那个铁钩子，那铁钩子做的挺结实的，第一可以探明这水有多深，然后有没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有没有没有井盖的危险的地方，就拿那个探。我跟那协管员现在记得特清楚，他探着身子，一手拽着车的里边的栏杆，右手拽着我，然后我拽着他这手呢，一只脚在车台阶上，一脚已经到地上了，等于是一个悬空的状态。然后我拿一铁钩子就试，找了好久，终于对上那个井盖那眼儿了。然后呢，我说你拉住了我，他就蹬着我那腰带。然后呢，我就两只手蹬着那铁钩子，我说你蹬住了我啊，这个脚在上边，这脚在下边。然后一较劲，他往后使劲一拽我，把这井盖抠开了。然后当时瞬间就看一大漩涡，特别明显啊，锥桶都不敢拿，为什么？那锥桶有可能给吸进去。然后我们当时车上有夜叉那个大锥桶，相当于一人高，然后又套着一个承重物，给放在边上，我们就看了一会儿。哎，那水下的差不多了，那锥桶我第二天才去收的。 排除了积水，安放好警示装置，李明决定继续向东巡查。刚六点多，七月的北京天完全黑了下来，宣武门路口已经有好几辆车泡在了水里。 最严重的点段就是宣武门路口，其实这当时我们没想到，为什么呀？宣武门路口第一个呢，它不是立交桥，也不是低洼地， 就平路不是？ 对， 嗯。 但是呢，路口中间是没了鞋底儿，周边尤其是东南角跟西南角已经完全没膝盖了，就是从菜口南向北走到宣武门路口南面，那会儿已经泡了好几辆车了。然后我把那个依维柯就停在路口西侧，因为西侧那边水还比较浅，就开始跟上级指挥中心就汇报了情况，把这警车警灯打开。那个雨纯粹就是脱下来了，从这个衣领袖口里头的关系，无论你穿什么，里边肯定都会湿。反正我觉得当时雨鞋还应该可以啊，但是带着我的鞋管员真正一下去的时候，完全已经没了雨鞋了。那每一步都非常沉，那雨鞋里边灌点水，用最大的力气然后往前趟水，真的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啊，那个动静挺大的。 不知所措的司机，惊恐的孩子正等待着营救。隔着幕布般的水帘，他们突然发现车外正有人冲着他们喊着什么。 我的鞋管员组织那么两三个人，就一辆一辆往外推。然后当时我就记着那小孩在车里头，那孩子可能上学，虽然不是特别小吧，但是他也害怕。后来我们就隔着窗户喊话，妈妈孩子都别着急，我们帮你把车先推出去，推出去咱们就安全了。推的过程中还发现一问题，这车牌没了，水给兜掉了。水退去之后，我们又捡了好多车牌，事后啊一个一个通过指挥中心又联系车主又发还，就整个处置完了这些泡水车呀。大概那会儿雨从暴雨变成小雨，还在下，下了一宿，大概到两点多钟。那天孟坤玉我们还在一块儿，我记得他还有一阵没办法了，光脚还在那指挥。上车之前我们先把鞋脱下来，把那雨水先倒出来。 步话机湿了吗？ 步话机我穿了两层雨衣，但是受潮了。过了三天，然后就感觉这喊话是那种颤音， 滋滋啦啦的， 对，滋滋啦颤音，然后就报修了。那场雨谁都挡不住。 大雨中，李宁和同事们一直战斗到凌晨两点多才返回大队，可休息了不到三个小时，他们就又出警了。 早晨出来又继续巡逻，起风了，然后早高峰的时候，宣武门路口东侧还倒了一棵树，当时砸了两辆车，所幸没有人员受伤。那会儿可能是六点多倒的，那树大概比我两个腰都得粗。到现场之后，我们就把西侧进辅路那口给封住了，就所有车辆都绕行，联系的指挥中心，联系西城区应急办，应急办来的工程车带着电锯，带着那个那么七八个人手吧，先是把这树从大到小的这种树枝一一肢解，肢解完之后这树的重量就下来了，然后几个人一点一点的把这碎的这个断的这些树枝树杈就从车上抬下来了。那小客车我记着玻璃碎了，机器盖子也瘪了，没有人员受伤，就是是万幸吧。我们就是能以最有效的办法来帮助群众，来缓解交通压力，然后呢排除隐患为目的，都是好多土办法都用上了。 通过这些工作经验的积累，只要恶劣天气有预告，我们提前就跟环卫、排水、应急部门提前有拉手。就是你作为交管部门，你会有一个统筹，你从哪个方向来是最快的，然后你从哪个方向疏散是最快的，哪个位置我们给你提供的是绝对精确，而且我们的视频探头也会跟着现场的情况捕捉现场隐患，提示相关的部门第一时间处置。这个机制非常好，能体现出首都交警真正在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发挥的作用。 一谈起车辆路况交通治理，李宁就滔滔不绝，言语中充满了对交警这一职业的热爱。那么他又是怎么干起这一行的？又是什么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带给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唯愿路畅人安》下集。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锐，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一阳、翟轩、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江山我骑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几世纪六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流离，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越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天灵一飞行，故事飘摇我不决定，人手里心手心，飘扬不尽的君子心，我清醒的泪影，汗血洋洋我下